寂寞渐浓，沉默留在无耻角落。你说的太少或太多，都会让人更惶恐。谁任由谁放纵，谁会先让出自由，最后一定总是我。双脚悬空，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，被侵占所有还要笑着接受。热情独立的爱其实如何，像个人祈祷去不下的天后。你要的不是我，而是一种虚荣。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。苍白的手，推开苍白的刺绣，管你有多么失措，别再叫我。心软是最致命的脆弱，我明明都懂，却任凭死消肿。我嫉妒你的爱其实如何，像个人祈祷去不下的天后。你要的不是我，而是一种虚荣。有人疼才显得多么粗重。我陷入满目荒凉的宽容，成全了你碗中总爱的天后。若爱只剩有只剩彼此忍受，别再互相折磨。 是

回忆还在煽风点火，明知往前就会坠落，抱着遗憾重返寂寞，爱到最后究竟爱成什么？靠近你的我比过往富有，曾多么快乐， 失去你的我已经该落魄，痛作多深刻， 那一天结束了，安静了，过去了，为什么还拥有一万个 舍不得， 忘记了时间，你在我身边，只好

爱只怕很受伤，面对寂寞的走廊，掏心话。 发觉我已经说再见。

只有时间不会说谎，只有时间能带走一切，只有时间不会说谎，只有时间能带走一切。连同谎言一起都被谁带走？我是真的真的如此爱过你，甘心这样这样的想这样的痴，我以为把你忘了，忘了那些伤痛记忆，你从来没有爱过我，我却总在欺骗自己。只有时间不会说谎，只有时间能带走一切，只有时间不会说谎，只有时间能带走一切，只有时间不会

停下脚步，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十厘米的距离。 手再伸长一点，与美丽保持零距离。 风花雪月的事，曾经记录了年少轻狂的我们流光飞泻的成长历程，那些飘荡在春去秋来日子里所有青春的欢颜和隐藏的心事，如今想来好像飘风中的艳花和飞雨中的绿柳。每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，每个人也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梦想。 如告知某一些的恋爱结果会心伤，曾愉快，一丝何妨？